情愿忘记，爱情给我所有的回忆。 想忘也忘不了， 你有太多美好，让我频频回首不忍别离。 好陌生的笑容，相爱换来无限寂寞， 只能回避你依然深情的眼眸， 勇敢回坐淡淡青春。陌生的人啊，总要分手。 陌生人啊，我情愿忘记，爱情给我所有的回忆。 你有温柔热情，让我想忘也忘不了， 你有太多美好，让我频频回首不忍别离。 好陌生的笑容，相爱换来无限寂寞， 只能回避你依然深情的眼眸， 勇敢回坐淡淡心 心酸涌上心头。 泪如雨下，沉默竟然如此喧哗，最后一束情人节的鲜花，路灯下慢慢被回忆冲刷，忘了那些傻话，忘了谁让梦崩塌，同甘共苦，为何未来停在当下？哦，再见了，我会自己走路回家，管他路还很长，如果太认真的人难免受伤，至少有个美梦很难忘。 No, 看了忘了去擦，最初的心渐渐蒸发，最后一次弹完这旧吉他，忘了吧，忘了有你的天涯，在乎你没绝望，等待没把你拖垮，赢了梦想，为何感情付出代价？ 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7度，南风1到2级。今日尾号限行是1和6，提醒您做好出行计划。

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传承十五载，诚信立百年。3月1日至31日，百得利亦庄奥迪15周年庆会动全城，多重大礼等您拿。抢订热线5965-9999。 爸爸看，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哇，自驾畅游，步行游览，还有龙车体验，与动物朋友亲密相约，全程相伴，欢乐假期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爸，我们出发吧！ 实力中级 SUV 雪佛兰探界者即将于3月28号、29号驾临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一起来领略纯正美式 SUV 的风采吧！订车更享万元好礼，详询010-6137-777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为中国市场专属定制，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致敬社会中坚力量，智者大成。详情敬请莅临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或致电010-5798-6666。 吉利新帝豪七年销量超越100万，实力铸精品。荣耀推出吉利新帝豪百万款，与您一起向上再出发。现车已到店，地址北京京城苑吉利 4S 店，选购热线010-6124-0788。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从4月开始，两项涉及个人等事项的行政事业型收费被正式停征，其中有民政部门的登记费，具体是婚姻登记费和收养登记费，以及相关部门和单位的一申请提供政府公开信息收费，涉及检索费、复制费、邮寄费。据了解，为了做好收养工作，本市准备改编过去由民政部门自己调查收养家庭实际情况的做法，准备引入更加客观中立的第三方收养评估制度。更重要的是，第三方收养评估机构的评估费用预计也将由民政部门承担，无需收养家庭负担。北青网消息，近日北大医疗儿童发展中心长阳路分校在房山区落成并启动招生。据了解，北大医疗儿童发展中心由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大医疗产业集团共同设立，专注于自闭症儿童的心理康复。北大医疗儿童发展中心目前共设有花园路、半峰路、长阳路三家分校，训练场所近5000平方米，一共可以容纳近400名孩子同时上课。中心从2015年开业至今，已经服务了1000多名孩子，其中离开康复机构上幼儿园、小学，回归正常儿童环境的孩子占到25.3%。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经在路上了，堵车就没所谓，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不知道晚饭吃什么，随心就没所谓。 我是彤彤，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空港就是戴爱玲在09年的专辑《爱玲玲》当中的一首歌曲，讲的是对爱情的那种不安的心情。她是又温柔又暴力地唱完了这首《空港》。将来这个声音呢，更多的是温暖。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呢，我就很喜欢了。且先不看她的创作，单凭这温暖的声音呢，就足够打动人了。这是来自于王珂淇的《爱要彻底》。 我喜欢你，永远都在我怀里。我喜欢，喜欢你的人都散去。这样的世界里，才能剩下我和你，让我们的爱情进行到底。我发誓我永远都在你怀里，我愿意活在 在你的记忆，这样的爱情才能称得上彻底，把我们的生命连在一起。 时候，王珂其实参加了快乐男声的比赛，获得了全国总决赛的第13名。然后到2011年的时候，又参加了华人星光大道的比赛，当时是获得了全国总决赛的第12名。赛后呢，就发行了个人的首张 EP《爱要彻底》。在同年呢，还踢馆超级星光大道，并且两次踢馆成功，也是获得了星光踢馆魔王的称号。但是也许你对这个声音还是有些陌生，不过没关系啦，当听完这首《爱要彻底》的话，也许会对他的声音和创作感兴趣吧。接下来是张惠妹，别在伤口上撒盐。 忙而累，你说好男人，却中了爱念，往往要伤个3-5年。你拒绝再看见晴天，却总问离快乐有多远，爱的平衡点小心拿捏，该醒的时候你却还想醉，最后只要往幸福门外退。

心中被玉环苍天作弄，我笑我狂我疯，天与地风起云涌，我醉一片朦胧，恩和怨时幻时空，我心一藏尘梦，生与死一切成空。 这是94年马景涛还有叶红、周海媚主演的台湾武侠剧《倚天屠龙记》当中的片头曲，很多人都是记忆犹新吧，也是由周华健填词谱曲的一首歌曲。它有一个粤语的版本叫做《刀剑若梦》，是由林夕填词的。接下来是孙楠、阿丽一起演唱的《命中注定》，这是孙楠为冯小刚首次担任监制的电影《命中注定》而演唱的主题曲。 和你会相遇在下一秒，时间刚好，突如其来的懵懂心跳， 命中注定会遇到，替代不了，想试着顺其自然却又得不到，只有懂我的人会感觉到， 下一秒，时间刚好，突如其来的懵懂心跳， 命中注定会遇到，替代不了，想试着顺其自然却又得不到，只有懂我的人会感觉到，是否注定，我不想

清明三天哪里去？安阳伟耀迪 4S 店邀您一起赏民俗，捏面人、吹糖人、写龙凤字，边玩面看车，更要多款奥迪特价车，83790100，金梁路廊伐路口北。 涿州市新发地义和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349178。 汇宝行宝马 4S 店要您参加好友行动，凡推荐朋友来店购宝马，最高获5年免费保养。地址：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服务热线5994-3555，5994-3555。 哪款电车续航给力呀？ 吉利帝豪 EV300 呀。 哪款电车充电省心啊？ 吉利帝豪 EV300 呀。 哪里能买帝豪 EV 呀？ 富电新能源 4S 店啊。购车热线5612-4215，等你来。哎呦， 你知道北京哪有正宗的重庆火锅的噻？你知道哪个重庆火锅还有川剧变脸的噻？快来大研屋重庆自助连锁火锅，用餐时孩子还能免费在儿童城游玩，原价59，99听众只需49。良乡拱辰街国泰商厦对面瑞城广场5层，1312-1289966。 领先，天生属于锐者，无人可以阻挡您前进。一台具有青春活力的城市跨界 SUV 帝豪 GS 耀世登场，欢迎莅临沃德龙鼎吉利展厅，品鉴热线010-8030-8588。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晨报消息，3月26号，北京市住建委联合规土委等多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办公类项目管理的公告。公告规定，开发企业新建的商办类项目应当按照批准的规划用途建设销售，违反规定的，规划国土住建部门将依法处理。同时，对于开发企业新报建的商办类项目的面积也做出了具体规定，最小分割单元不得低于500平方米。商业银行暂停对个人购买商办类项目的个人购房贷款，但个人购买应当符合在京无住房和商办类房产记录及自购房之日起，在京已连续5年缴纳社会保险或者连续5年缴纳个人所得税这两个条件，即商办房也纳入了限购范围。大兴新闻网消息，大兴区新机场安置房项目是保障机场顺利建设的重要工程，共136栋住宅楼，累计建设1.5万套房屋。为了保证2018年9月份完成竣工验收，满足新机场拆迁居民的入住需求，目前大兴区正在全力推进安置房建设项目。136栋新机场安置房住宅楼主体结构目前已基本完工，预计将在今年6月份实现全部楼座主体结构的封顶。北京新航城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安置房项目同时还配套了2所学校、4所幼儿园，另外还有养老服务中心和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等。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没所谓的麦克风，由立新航北京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已经在路上了，堵车就没所谓。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不知道晚饭吃什么，随心就没所谓。 我是彤彤，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

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 时间